第45集，我汪汪大哭。我从穿越醒来之后，见到的、关照我的、陪在我身边的都是纪星辰，而今这份依恋似乎有了不可控的境界。这颗属于25岁的我的心脏，被19岁的我清掉了对于旧时之事最后的一点执念，彻底倒干净了旧情燃尽后积郁的死灰。心房却并没有如愿的空落下来，反而被这份依恋强势的占满与支撑了起来。先前的我自诩专一，持着19岁的立场，立场的限制解除后，情绪也在放飞自我，喜怒都有了名字，就连纪星辰不吃我煮的鸡蛋我都不开心。纪星辰拿我给他的鸡蛋喂街边的流浪狗了。纪总有爱心的闲话，几天后从他们公司传到我们公司，又传到我耳朵里。我有点生气，又有些难过，这还是19岁的我第一次亲手做东西给别人吃。我觉得我有必要就他拿我的爱心献爱心这个话题和他聊聊，立刻马上。我私下里问过纪星辰助理，对方表示纪总近期工作很忙，但我觉得纪星辰就是学坏了，他不着家了。我变成了一尊忘七十，我在客厅里等到快到十点，差点窝在沙发上睡着了，才听到开门的声音。我一咕噜爬了起来，从沙发靠背上探出半张脸，暗中观察。纪星辰身上穿的衣服不是今早出门时穿的那一身，我分明记得他早上恰巧穿了跟我同款的衣服。我一肚子的草稿突然就变成了白纸了，脑子里只剩这个念头在循环滚动。虽然我知道他公司的休息间里有备用的衣服，在看到纪星辰晚归回来还莫名换了一套衣服，脑神经还是纠缠的打起了结。以25岁的我对纪星辰压抑又偏执的独占欲，眼见到这种不清不明的情况，头疼很正常。他跟谁在一起？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换衣服？我不满地叫了他一声：你去哪儿鬼混了？回来这么晚？纪星辰不跟我谈，我这么大个人在他眼里仿若空气。他对我的存在视若无睹，对我的不满更是满不在乎。 我去哪儿还要跟你报备吗？ 我被纪星辰生硬的态度噎得就跟心口里长出了一块位置异常的骨头一样，满腔只有自己能感觉到的憋闷。你现在还没跟我分手呢，你就该告诉我你的行踪。纪星辰面无表情，条理清晰道： 我不是没跟你分手，是没跟25岁的你分手。你还记得你跟你前任表忠心时说过的话吗？现在的你是单身。 我又噎了一下，不忿道：你现在还总管我呢？纪星辰冷冷地刺我一眼： 你也说是先前，你也可以想干嘛干嘛，我说过不会一直管你。 好，那就谁都别管谁。我气恼地去拿茶几上的车钥匙，我要出去玩，我要去酒吧去夜店，我要潇洒，我要纸醉金迷。我在纪星辰将卧室的房门关上的瞬间，心中郁结的气突然就散开了，凝结成某种酸涩又潮湿的感觉，似乎是难过，又似乎是委屈，都是现在的我没有立场传达的情绪。我深深呼吸，将车钥匙甩在了沙发上。上了一天的班，我好累，我头疼，我自闭，我只想好好的睡一觉。我要喝牛奶，我给自己温了牛奶。 季星辰冷漠对待的只有我。公司的运营真遇到什么棘手事项时，他还是会参与管控。本季度的股东例会，因为我的记忆还没归档，会议是由季星辰主持的。季星辰站在投影屏前，沉稳地发表着讲说，身形端方，气质斐然。屏幕的冷光将他的五官轮廓渲染得凛冽深刻，从外表到言行都优秀到无可指摘。会议上的这些人说是我公司的股东，我对这一桌子的人也认不齐全，有几个仅是背名单的熟悉度，一个个的事还不少。季星辰对他们提出的疑问都得体地回复了，有名股东只信我似的给我扔话筒，我的专业储备应付不来对方抛出的提醒。季星辰非常自然地将话拦截下来，用数据作答，三言两语便给出了令对方满意的答复。我因为二度心伤，这段时间以来情绪一直很低迷，原本板着张死人脸，一下子就被替我解围的季星辰帅到眼睛里又重显高光了。我亲爹老李也来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我和季星辰被他点名拎了出来。与我性格火急火燎的亲妈不同，这位老李总接人待物从来都是温文随和，见人先带三分笑，笑里藏刀的那种笑。哈，无伤不坚，我长这么大他没打过我一巴掌，但是我妈给过我的爱抚里有一半都是出自他的挑唆。此刻看他一脸和善，我就觉得他没憋好话。李成和约我和季星辰在茶室闲谈，亲爹烫洗过茶具，茶道流程做全，冲泡之后先为季星辰上了杯茶。 喝茶。 季星辰礼貌道谢，手指成拳在桌面上轻扣了三下以示敬意。两人先跟亲父子似的聊了起来。 你们开心就好。 茶过三道之后，李成和方才悠悠向我开口。 小李啊，下个季度的房租可能要涨价，这个季度的租金啊也尽快交付一下。 我公司的楼是租的，租对面这个奸商的。我说出了深藏心底多年的疑问，我真的不是你当年盖楼打地基时从地里挖出来的？李成和微微摇头。 从深土里挖出的东西都有灵气，你有吗？ 哎，父爱还是原来的成分，有这样的亲朋好友是我的福气。我闭麦了，孤坐一旁听我25岁时的爹和我25岁时的爱人聊着现在的故事。 父不慈子不孝，我跟我爹怎么说也有着六年的时间差没见过，这会儿我的注意力却总不由自主地向季行辰的脸上偏移。 季行辰吸引我的远远不止外表。末了，李成和总算有点爹样，要我和季行辰今晚回家吃饭。我眼巴巴地看向身边的季行辰，内心莫名升起期待的感觉。季行辰满足了我的期待。